我们现在在介寿路跟公园路口这边已经涌进了， 阿叔等一下会来。 好，现在已经涌进了大量的这个人潮，而且他们已经开始在移动了。然后有一些人等一下会，等一下才会移动，有一些人已经出发了。然后我们在主舞台的正后，我们在主舞台的后面，我们看到了很多电视台的 SNG 转播车。我们在前面看到了一个民众，他身上穿了一件 T 恤，写说直的写七个字：九府在毁灭台湾，马英九的腐败，叫做九府，台湾救了国民党。 这个要有动线哦，这个我不知道怎么解释。 凡和不要再有下一个福岛。然后我们也看到一些文青少女手上拿的是那个奈良美智画的反核插画。我们要遵循警察叔叔告诉我们的方向。我们看到了一个，就是台湾国运动的团体，他们有做了两个立牌，一个是核废后的马英九，一个是核废后的江宜桦。 不错哎，马英九和那个 马英九， 耶鲁江 头都已经掉光了，然后江宜桦变成猪头。我们不是要进入凯道。 没有。 那反正就是，对啊，机会难得，所以就那个，对啊。看一下有没有能够，因为我们现在正在录那个我们的政治 K 社政治局常委的那个例行性的节目，那能不能够这个请两位朋友针对今天的这个议题，有没有可不可以发表一下，就是说自己的看法，关于说这个能源永续发展。还有这个能源开发上面， 到底要怎么做？ 来找那个代表发言。 因为反正就是说，那个核能发电只占了一小部分，只占了说台湾整个能源输出的很小的部分了。那如果要续建核能发电厂，或者是让这个核电厂继续商业运转，那只是独立台电高层跟财团而已。对啊，而且很多核电厂作业员都是冒着生命的危险在工作。 没错，而且很多包商， 对啊， 大包小包， 对啊， 中包再小包，哎呦，大包 商，而且，对啊，就是已经有很多的数，就是数据还有报告显示说，对台湾的发电的，就是比如说工业跟民生用的比例，从核能发电是多少，然后从其他部分的，比如说煤或自然发电的比例是多少，我觉得这些都数字都已经可以讲话了。然后尤其像是如果我们是想要住在这个地球上吧，就核 核废料以后到底要放在哪里，我不可能想要就我不希望我的侄子跟外孙他吃不到台湾的米，或甚至他以后他们要怎么活下来。 谢谢各位，谢谢各位，各位可以举 手，要想一想我们的将来。 对啊，如果真的不想自己的话，真的会想到就有 各位可以举手， 好，谢谢。 没有亲眼见过你， 不过他有点害羞。没关系啊，这不是对我，这是说针对这，因为我们今天在会在这边，基本上就是因为有一个议题在这边嘛，对吧？我们是有一个共同的一个，我是犬，我反核。 等一下，我们再加入你。我们在等朋友。 好， 我们会找你的身影。 没有，我其实等一下，我晚一点还会再回来。还是你们先在这边等朋友吧。 对， 好， 谢谢， 那待会儿见，谢谢。然后会遇到谁？台大医院站。